冰冷目光只是种对决，风里音节只像那虚伪，沉默成为幸存的机会。哦哦哦哦， 屏蔽感官不厌其烦的时间壁垒堆积成高的偏见，取代诚实的想法。 理智正派一开始崩塌，瓦砾如下，最后声音无限的放大，一去而盼，在摇摇欲坠中醒来。It's the love shot。在向迷宫般的眼睛叫的冷，破裂了希望的线，深邃积累的呼吸在不停的进行马送。 我想出口，迎着那束光线。 It's the love shot now。 点亮感情，后会枯萎的渐慢，我在旁观，聚的声音一散的温暖， 驱散黑暗，我围在光芒中掀开。